在于会出现程序上的实际改变，商界亦都只系得翻好少时间准备。高文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话，知道调节和欧盟做生意的方式时，难免遇到阻滞，亦可能会遇到崎岖时刻。承诺英国政府会采取一切行动令过程顺利。他呼吁商界人士要清楚理解进出口货品的新安排，亦要了解怎样向海关申报。高文浩建议民众日后往来欧盟国家的时候，要额外检查清楚包括手机数据漫游服务的收费，以及护照是否有最少六个月有效期。回来本港，本港昨日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个案和60宗本地个案，当中19宗属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其中一人住在沙田沥源村荣瑞楼，荣瑞楼现时累计有4个单位受影响，若果有关初步阳性个案转为确诊，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另外本港再多两名患者病逝，至今累计141人死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6点，升132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44，瑞士法郎8.733，澳元5.884，加元6.038，新西兰元5.511，欧元9.481。每百日元对港元7.4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78美元，卖出1,878.7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中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新墟对出。咁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咧喺港岛噶，湾仔分域码头街啦，咁而家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嘅车辆咧，不能够左转去会议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终于出新书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冇谂过好事可以成双？ 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日去到12月31日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二台通识60秒。 喂，这个枕头仔呢靓不靓啊？我专登呢买俾我个侄噶。 六个月以下的 BB 瞓觉呢只需要一张平坦不会过软的床就可以的了，不用用枕头住的，一阵焗亲佢的口鼻就大件事了。 啊，是啊，咁我留返佢大啲先用啦。如果呢我怕 BB 撞到床边栏杆呢，绑啲软垫都得啦啩。 咁都唔建议㗎喎，因为可能会导致空气唔流通啦，亦有可能啊绑住嗰条绳会松脱，成个软垫呢压落去 BB 度一样都好危险㗎。 吓，咁我即係买咩都冇用。 嗱，等 BB 大啲啦，你大把机会送礼物俾佢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 声音都会出现。 Happy New Year, baby.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ten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以前经常听到啲妈妈会打电话同啲仔女讲，今晚翻唔翻屋企食饭啊？最近阿妈打少咗呢啲电话。六点冇堂食之后，就算阿妈唔打呢个电话，仔女都会自自然然翻屋企食饭。睇嚟喺疫情之中，做仔女嘅孝顺咗好多。 晨光第一线，一齐同2020讲再见。 早晨，嚟到12月29日星期二啊，时间8: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首先同大家睇睇本港今日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大致天晴，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嘅，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东风，日间风势减弱，咁晚上咧北风就会增强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咧系显著转冷，风势会颇大嘅，随即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就会降到7至8度，新界就会再低2-3度，非常之干燥。周末期间早上的气温就是仍然偏低的，所以今日大家就要留意翻啊，开始转冷啊，你哋嘅衫啊、颈巾啊，记得就要攞翻出嚟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8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由苦到甜，佢话要啲时间适应啊。 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 Sugar 话平时咧佢就唱开悲情歌多嘅，但系今次配合剧集啦，歌曲内容系甜蜜描写情侣间嘅生活互动，所以佢话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经常要监制提醒佢调整情绪，放轻声线。 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 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有张美妍，监制有魏景宏加上何哲涛。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连诗雅《爱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8:12啊，啱啱早晨 ，Kitty。 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立即睇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先啊，好多散股民咧都有少少惊，年尾咁使唔使食啲惊风散咧？当然要请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出嚟帮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先。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喂，睇到琴日咧恒指咧，讲真啊吓，即系成个大市咧跌又唔系跌好多嘅，因为咧全靠啲旧经济股份托住啦，啊啲友邦啊贡献恒指119点啦，工行啊。建行啊、平保嗰啲都有所貢獻，反而啲新經濟股份咧就要捱沽啦，跌落去啊！今日個市方面，你點去分析呢 k e n n y 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基本上就琴日都有兩極化發展啦嚇，就係、是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似乎都係繼續受到政策風險因素所影響啦。咁就反而咧資金方面咧，就係、是繼續都轉投啲傳統經濟類股份啦。咁因為呢個有關係性嘅，因為睇翻咧就係、是、嗰、那個新經濟股咧，就係、是、不得不提咧，就喺個週末時間咧，就係、是螞蟻方面啦，又再呢個係就邀請咧就呢個監管約談啦。咁啊，當中就銀行都有提到佢哋有。呢個四宗罪啊嘛，咁、所以咧就有5個整頓走出嚟啊嘛，咁歸納嚟講嘅話咧，就其實兩大嘅方向，第一就話咧。你做翻支付好啦，即系支付系你个本业啊嘛，就原本佢嘅蚂蚁嘅成立就系做支付噶嘛，咁后来搞下咧，就搞埋其他嘢咧，就反而喺上市之前咧，其实本来系一个卖点嚟嘅，就话咧佢嗰个借贷业务先最赚钱嘅，个利润方面系好高嘅，因为杠杆系超高啊嘛，咁但系而家就调翻转咧，变成一个即系拖累啦，就系、是、就话佢呢个即系不务正业啦，就呢个系即系漠视呢个监管啊，就即系冇呢个法治嘅精神啊咁样，咁所以变咗。 咧就出現咗咧就係嗰個頂盾就係做翻支付啦。第二，如果你想做嗰啲金控業務咧，或者係借借貸嗰啲業務咧 ，OK， 你咪攞證牌咯，即係做證呢個係好似傳統金融類股份咁樣咯，就個資本個要求方面咧就跟足曬咯嚟到做咯。咁呢個就對啲內人類股份咧，傳統金融股就有啲幫助啦，因為減少咗一個咧就不公平競爭嘅對手嘛。 嗯。是咁啊，即係唔可以俾你新經濟嘅借貸打擦邊球囉，咁樣即係言之係咁樣啦。 係咁，另外呢我想問 Kenny 啦，非常之實際嘅一個問題，即係自從呢螞蟻呢就上市就搞唔掂之後呢，咁大家都見到阿里嘅表現呢就真係好麻麻啦。咁今日見到報紙呢就寫阿里呢就插向下插咗 8%， 咁基金呢就狂訂貨。咁如果我真係手上係持有呢一隻阿里嘅，咁我而家應該點算好呢？即係個心都幾驚， 都唔使勁高位持有啊！260蚊有貨，咁依家都已經蒸發咗50蚊噶啦嚇。咁啊，究竟應該點嘅睇法咧？ 我哋嗱之前都有提過嘅，即係我覺得咧我會建議啲人咧，就如果你真係睇好新經濟啊，睇好啲平台經濟啊、網購嗰啲話咧，都轉去咧就係分散去京東嗰啲好啲，因為好明顯咧，今次嗰個起源點咧就針對翻阿里系啊嘛。咁你睇翻除咗話嗰個螞蟻嘅因素之外啦。咁其實你就另外仲要上個禮拜尾咧，咪講緊依個係浙江省市監局就立案調查嗰個係阿里上邊咧個二選一上邊嗰個壟斷嘅問題啊嘛。其實依個問題咧都係發生咗一段時間，我哋喺節目都有同大家提過，就話即係佢個平台做到大到咧就係惡曬咁啦。就第一嗱，二選一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你是電商公司，你就只係你揀咗我阿里嘅平台咧，就唔可以揀其他京東啊、其他平台噶啦，淨係揀得我。你揀咗第二間就唔好揀我啦，咁樣。咁第二咧就係話，好似嗰啲電商咧就帶咗一啲係好嘅賣嘅貨品，譬如假設一個好名牌嘅化妝品咁樣，咁跟住賣得好啦，咁咧就天貓就直接咧就同嗰個化妝品嗰、那個即係我叫 principle 啦，即係個詞個品牌擁有人咧就直接傾啦，不如你嚟我哋天貓開一個直營店啦。咁之後咧就直情唔俾其他電商咧就賣嗰個產品啦。咁咪變咗好似咧你係我帶咗嘢嚟。做好咗個生意，做旺咗場，你就立咗我啲商品，咁咪引致到好多不滿噶嘛。咁當然咧，你作為呢、這個即係阿里嘅投資者，就當然正啦，因為你個 market share 夠大，同埋亦都係咧嗰個利潤夠高嘛。但係咧就其他持份者方面咧就會有不滿咯。咁所以變咗你除咗買之外咧，就其實就係阿里又面對緊呢個係反壟斷上面嘅問題。當然其他嘅平台都會有嘅，但係就我覺得個今次嘅針對點就會阿里度咯，所以變咗就。如果你係有貨嘅話咧，不如趁反彈咧就減一減磅去啦。其實我長遠都睇好新經濟嘅，其實呢個產業係不變嘅，係一個即係長遠都係一個要發展嘅嘢嚟嘅。只不過個玩嘅模式方面咧，可能有啲轉變嘅啫。咁所以變咗其實都可以趁而家啲回調啊，都其他譬如京東好少跌咁多噶嘛，京東健康都跌咁多啦。 琴日跌10% 啊，京東健康係啊。 所以我覺得就即係調翻轉頭諗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啲中長線咧睇好呢個 data 咧，去慢慢累積股份嘅機會嚟嘅。 係咁啊，真係啊，因為我記得早排早陣子都話內地都有啲官方媒體咧，都會同騰訊講話，喂，你啲遊戲版號要封一封，影響啲小朋友啲心智發展。跟住哇，騰訊都嗰一下都卸咗成接近100蚊落去㗎，你都唔係 同埋嗰陣時都搞咗成半年㗎，都幾個月㗎，咁所以。但之後咪又叭叭聲又再升過，因為最緊要個產業，我相信係會得變嘅，即係你始終新經濟呢個係一個事實上咧已經發展咗嘅產業同埋勢頭啊嘛，咁我相信國家亦都唔會話將呢個產業方面咧就係唔俾佢發展嘅。 咁問埋只半身股啦，盲盒嘅泡泡瑪特啊，咁琴日咧官方媒體新華社咧就批評啊，內地大受歡迎嘅呢一個咧玩具咧啊，竟然會導致啲年輕人咧沉迷同埋賭博添啊，估唔到玩玩具會牽涉到賭博，咁令到剛上市嘅泡泡瑪特咧原先係勢頭好好噶嘛，咁但係咧琴日就應聲插咗接近10% 落嚟啊，咁啊嗱呢一個咧有啲朋友就話啊。 可能是起始嚟嘅啫。咁啊，究竟中央繼續執政啦，咁啊，繼續叫大家有一啲正確嘅思維、正確嘅理念，會唔會下一次就啊整下其他都唔係好正確，譬如電子煙嗰啲啲6969嘅，會唔會覺得喂其實都唔好噶咁樣？咁究竟會唔會趁住年尾有呢一類骨牌式嘅股份有機會都會受牽連呢？因為睇到都係一束乾扮落去啊，見到琴晚隔晚美股隻 Miniso 原來佢都有做盲、做盲盒噶嘛，跟住又跌多 10% 落去，咁年尾流流會唔會發生呢啲事呢？ Kenny 等你分析一下啦，唔該。嗯， 其實呢個政策風險我覺得都會有，即係唔可以忽視。咁其實最緊要睇下究竟佢最後嗰個目的係乜嘢。咁當然佢即係講盲盒嗰樣嘢就話喂你即係嗰個係引致到啲消費者嘅好奇心啊，即係等於我哋去咩啫嘛，以前成個扭蛋一樣啫嘛，你永遠都唔知扭嗰只咩蛋出嚟就想扭咯，係咪先？咁好似而家啲年輕嘅朋友就中意夾公仔一樣啫嘛，好上癮噶嘛，呢樣嘢就真係。咁就可能會係即係連帶好似一啲賭博心態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咪去到咁嚴重咧？咁究竟其實佢個目的係咪想話即係嗱，佢一方面就鼓勵呢個內需啊，鼓勵消費噶嘛。但係喺鼓勵消費之餘嘅話咧，係咪話唔想太過啲人咧就係、是去盲目消費啊，或者過分消費？因為你睇翻除咗盲盒之外咧，其實之前亦都引申講就係話嗰啲係即係好似譬如啊，即係嗰個頭先講馬嗰度咧，就係話過 借貸 消費啊嘛，即係唔鼓勵個借過度借貸消費啊嘛。咁所以變咗咧，會唔會背後咧就係鼓勵一個內需消費之餘嘅話咧，就唔想啲人咧就太誇張咁樣去做咯。類似好似個房地產政策咁樣咧，佢又唔會打死你嘅，因為佢知道房地產好重要噶嘛。但喺個房地產嘅增長同埋發展嘅過程裏邊咧，佢會有一啲。即係冷卻劑喺度咧，令到你唔好過熱嗰樣嘢咯。 咁啊睇嚟政府方面都係扯流扯放啊，大家捕捉到個升勢嘅時候，當然有得獲利啦。不過高位坐咧，就真係要捱下價啦。好，咁我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啊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過。 好，唔該曬，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點解咁講咧？ 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早晨，钟哥，时间嚟到8:21。 早晨啊，崔杰彤。 系， 我听闻话咩？系咪就嚟冻啊？ 系啊，嗱，今晚就开始转冷啦，咁啊，听日就开始冻咁啊，跟住除夕啊、元旦啊，市区咧都系非常之清凉啊，新界地区尤其是啦，再低2-3度，亦都非常之干燥、啊。 我咪成日都话咯，点解新界气温低2-3度，你又唔读以前啲 geography 啦？ 系啊，但系都真系同呢个地理有关嘅。 嗯，系啊， 咁啊，所以尤其是啦，屋企譬如有长者啊、小朋友咧，就记得咧就要帮佢哋添衣啊，注意一下佢哋嘅温暖啦。 系啊，系啊，嗱，咁啊讲起着衫咧，咁就话今个咩除夕就低到差唔多10度左右啦。咁大家真系要着多件衫傍下身咁样啊。咁所以唔知阿林慧。今日有冇着够衫翻嚟啊？有冇冷亲啊？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两位，亦都同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讲早晨啦、啊。今朝早我觉得咧个天气都还可以嘅，咁、但系咧，你哋讲得啱啊，真系要准备埋咧，今晚咧可能如果早出晚归嘅朋友咧，如果放咗工嘅时候，可能都会凉凉地啦。咁就真系唔可以太掉以轻心。但我啱啱见到我哋监制着短袖行过。 系啊， 佢本身身子强壮啊， 系啊， 即系呢啲阿妈会讲啲咩咧？你到时病咗唔好嚟揾我啊，即系嗰啲咁样啊。所以大家呢、這个不过呢一排着衫又系辛苦啲嘅，到底系应该着得多啊，定还是着得少咧？早晚就冻，晏昼就热啊嘛，最惨。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同你本身细个嗰个习惯有关。点解有啲人咧即系咁冻咧都可以着少衫，有啲咧就其实唔系好冻啫，都包到自己成只肿咁样咧。我觉得我自己啊吓，我唔知啱唔啱啦。就系细个咧，譬如阿婆啊、阿妈啊，成日帮你着衫嘅话咧，你惯咗个温度咧，你大个咗咧都觉得要着翻多啲衫先够暖咯。咁我有亲戚咧，即系喺外国叫做。生活咗一段时间啦，咁啊惯咗着得即系 少啲， 少啲啊！翻到嚟香港，就算我哋觉得好冻咧，佢都依然好似我哋嘅监制咁着短袖、着背心咁样噶。 哦， 诶，着背心就系阿胡世杰啫，就唔系我哋监制系两个人嚟嘅，唔好抢咗佢嘅风头。 我哋监制好似冇着过。 我哋监制系着 T 恤， 系 胡世杰系着背心， 系 分翻清楚。 系啦，唔系我讲我亲戚着背心， 两个层次嚟嘅。喂，不过头先咧讲到长辈咧，其实咧屋企有时咧有长辈咧，佢有啲传统智慧咧都几帮到手嘅。 好多嘅，你讲边样啊？ 唔系你谂嗰啲话咩受伤，然之后甩口水舐嗰啲， 哦，唔系嗰啲啊， 唔系嗰种，唔系嗰种。不过咧，有时有啲急救嘅知识啦，咁啊都几有用嘅。嗱，因为咧，如果问下两位啊，你哋觉得俾蛇咬亲应该点处理咧？ 哇！ 影低佢个样咯， 影低边个个样啊？ 条蛇个样啦，唔通影低我个样咧？呢个真系噶，我睇好多报纸，应该唔会错嘅，我觉得。 你不如影得切啫。 就是唔系，咁唔系，佢都未必会即刻蛇走咗。 哦，即系条蛇咬完你之后，诶，selfie 一张先，然之后先走啊？ 唔系，但系你就算佢走紧，你都一定要影低佢，即系你唔好挂住，哎呀死啦，救命啊咁样。咁，你要影低佢咧，即系要冷静处理。咁样咧，对于你之后，譬如去到医院啊，揾翻即系相关嘅血清啊等等咧，都系非常有帮助嘅。佢会知道啊，系边一条蛇咁样，咁好快就可以医到你啦。如果唔系靠你形容，黑黑地啦，绿绿地啦咁样，系啊，条状咁样。咁啊，即系医生帮你都难啲嘛？ 定还是林慧想讲嗰啲啊，即系传统智慧啊嘛？ 点啊？ 用口啜啲毒啊！ 啊 不过呢个千祈冇事啊， 系啊， 因为如果嗰条蛇系有毒嘅话咧，就唔系一个人中毒啦，就变咗两个人中毒。 其实有好多个案都系因为咧，大家睇咗电视咧，即系嗰啲尤其是古装剧咧，咪好兴咧，俾蛇咬亲，就有另外一个角色咧就出嚟啜毒咁样嘅。 系啊， 钟哥讲得好啱，呢一个咧系真系千祈唔好咁样做。咁啊，話説咧，因為今朝揭開報紙咧，就見到有一個小朋友咧，即係唔係香港啦，外國啦。咁你知外國花園好大噶嘛，亦都比較多啲蛇蟲鼠蟻啦。咁咧，佢就係真係喺花園度咧正常咁樣玩緊嘅啫。咁啊，突然之間咧，個三歲嘅妹妹咧就同哥哥玩嘅時候咧，就俾條蛇咬親。咁當然啦，小朋友真係好驚啦，佢嘅角度。咁通常你玩緊，你可能嗰一刻咧未必知道俾乜嘢咬，佢淨係睇唔到條蛇，因為咁於是乎咧，佢繼續玩，繼續玩。就好彩，側邊嘅婆婆咧就見到佢蛇俾蛇咬嘅呢個過程啦，於是咧就上前叫佢，你停一停先。咁但係因為又唔想嚇親個小朋友啦，咁於是咧就靜靜雞咁樣咧就安撫佢，叫佢嗱你休息一陣先啦，入嚟飲啖水咯喎，咁就帶咗佢翻入屋啦。跟住咧就 咁佢阿婆會太過冷靜， 好冷靜啊！冇事嘅， 你入嚟 你爆晒光喎，流紧呢个，冇事嘅， 蛇咬喎，定一定惊先。 因为咧，嗰个小朋友咧，俾蛇咬嗰啲咧，唔系大家谂嗰啲好血肉模糊嗰啲，佢纯粹系真系俾条蛇咬一咬，其实佢俾条眼镜蛇咬亲，咁但系眼镜蛇咧都系有毒噶嘛，咁啊，而且咧。嗰個老人家咧都幾有呢一啲嘅智慧啊，因為佢話原來咧佢細細個開始就喺農村長大嘅，都見慣見熟呢一類咁樣嘅，即係俾蛇咬嘅場面啦。咁於是咧就知道其實最緊要咧俾蛇咬，第一就係你要保持嗰個俾蛇咬嘅人咧，就係唔可以情緒激動啦，因為一激動咧一喊或者一有運動咧，咁你啲血液咪循環得好快咯。咁你啲毒咧，可能就明明本身唔會擴散咧，都變咗流雲曬你嘅全身啊！咁，所以咧就一定要保持佢係情緒穩定，唔好激動，同埋咧亦都叫佢唔好再跑啦，即係唔好再運動，因為你一運動又係個血液會循環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千祈唔好用過緊嘅紗布去包扎個傷口，亦都唔好就咁黐塊膠布，因為你就咁黐塊膠布咧， 自己好翻啊！ 其實系唔会嘅，系唔可以咁样嘅。咁咧就应该揾绷带咧，尽量咧就系固定咗你受伤嘅嗰一啲，譬如我当手手脚脚咁样啦。同埋咧，一定要将你嗰啲俾蛇咬嘅，譬如我当四肢咁先算啦，就系摆喺心脏以下嘅位置。如果你个头俾蛇咬，你就即系瞓平啦咁。咁但系如果四肢嘅话咧，就尽量垂直，即系摆喺心脏以下嘅位置。 千祈唔好举高手，举手 系啦， 留得快啲落个心度啊。 系啦，千祈就唔好咁做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即刻好冷靜咁樣咧，就係梗係報警啦，同埋咧揾啲醫護嚟幫手啦。 喂，但係咁樣喎，如果你好冷靜報警咧，嗰啲接到電話嘅朋友們會唔會覺得，你咁冷靜應該冇乜嘢嘅啫，架車駛慢啲嚟㗎。 佢應該會聽到你嗰個個案係俾蛇咬，咁然之後就應該都唔會怠慢。 因為通常睇嗰啲電影咧，通常接到嗰啲電話就啊，救命啊，快啲啊！因為嗰啲車會嚟得快啲，跟住叫咁就嚟噶啦嘛。如果你話我喺呢度咧， 系广播道几多号？我发现有人俾蛇咬到，麻烦你咧尽快派架车嚟啦。哦，既然系咁样啊，好啦，跟住佢先至慢慢安排噶，系应该冇乜事嘅咁样噶。 应该唔会啩？一视同仁嘅，表现得冷静啲啫。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冷静系必须噶。你要讲清楚俾人听，你个位置唔系发生咩事嘛？ 啊，系啊，最紧要知道系发生喺边个位置啊。 系啊，好啊，唔该晒林伟啊。咁尤其是咧，即系而家呢啲天气咧，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去郊外啊，咁啊去散下步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都有机会会遇到蛇啊嘛。 正所谓秋风起啊， 就点啊，食腊味啊，两样都得啦。系啊，咁啊，但系真系咁唔好彩俾蛇咬亲咧，就记得。剛才那幾個 tips 啦，咁希望你唔好遇到啊嚇。 嗯，係 係。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晨光第一句。 我哋屋企每日都會抽時間一齊傾偈噶， 每日我都會傳一個短信俾屋企人噶。 美國哲學家拉爾夫沃爾當愛默生曾經講過：家就是城堡。即使是国王，不经邀请也不能擅自入内。所谓幸福的家庭，不是物质上的丰富，乃是充满爱、了解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的家庭。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只要一家人一起，食乜嘢都是咁开心的。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大比数推翻总统特朗普否决$7,400 billion的国防授权法，法案将送交参议院投票。参议院以322-87票通过法案。众议院是以322-87票通过法案，109名共和党籍议员倒戈。法案将送交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若果同样以2/3多数票通过，就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亦是两院首次在特朗普任内推翻他的否决。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的内容，包括没有取消给予互联网企业可不因平台内容被起诉的条文。特朗普亦都形容法案通过的最大赢家是中国。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国防部人员拖延权力交接工作，并警告将令美国面临安全风险。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听取交接小组的简报之后指出，他们的团队面对国防部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障碍，无法获得所需的重大安全资讯，认为这样是不负责任。拜登表示，他的团队需要清楚了解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防止被竞争对手利用作制造混乱。他说，很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遭受了巨大破坏，很多人员的能力和士气被挖空，不少政策进程受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大选后冇几耐就被特朗普撤职，任命支持者米勒代理职务，被外界质疑企图在总统任期最后阶段制造混乱。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指出，面对当今最艰巨的威胁，需要美国的参与和领导，但若果只是得美国单打独斗，亦都无法解决任何威胁。拜登强调，在同中国竞争并向北京追究他的贸易、科技、人权等问题，若果联合理念、相近伙伴捍卫共同利益和价值，将能够令美国处于更强而有力的位置。拜登指出，单是美国只是占全球经济25%，但若果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经济谈判筹码将会倍增。他强调，在美中关系的议题上，不论是推动外交政策、保护美国劳工和知识产权等的计划，亦或是确保印太区域的安全和繁荣、捍卫人权等等，联合有相同愿景的国家将更能有效达成目标。英国卫生官员表示，英格兰地区目前所处的疫情警戒级别令国民保健服务响起警号，必须设法应付不断增加的患者人数。 英国在星期一新增超过41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再多超过350人死亡。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部分的疫情数据因为节日关系未公布。官员说政府已经展开为国民接种辉瑞疫苗的计划，抗疫展露曙光，呼吁民众做好本分，遏止病毒传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升2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7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4，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68美元，卖出1,880.11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公布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自我设限。有啲人会喺考试或者重要嘅工作之前，同朋友、同事讲自己身体唔舒服，呢、这个就系自我设限嘅行为啦。当面对重要的局面，事先宣称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当实际成效不好的时候，就将它成为藉口的自我防御方式。 好题目， 是 我做娱乐圈这么多年， 好多呢啲人， 最多就系呢句。哎，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啊，所以唱得唔系几好。 系， 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啊，所以做得唔系几好。咁唔舒服，咁不如唔好唱啦，或者唔好嚟啦。咁点解要讲呢？ 又唔得 no show 喎、 啊，咪 no show 咯。咁你唔系最佳状态，点解你要 show up 咧？ 即係成日話做呢行你冇得冇藉口㗎嘛。冇藉口。觀眾唔會原諒你病㗎嘛。即係我唔通我今日病我就唔返嚟開咪。 但如果佢真係病呢、都算啦，因為病佢真係控制唔到嘛。咁、譬如有時候我哋睇演唱會，咁見到一個歌手佢真係哇聲都沙曬啦， 爛咗 係啊。咁、你都 feel 到哦，佢應該真係打咗好多針啊，或者睇咗好多醫生啊。咁都冇辦法啦。咁啊，佢都會即係盡力演出啦。但係而家講緊自我設限咧、可能有一啲人咧就係更加佢根本冇事嘅，即係佢可能只不過係講咗話，我狀態唔好啊，或者我屋企有啲事，我心情唔好啊。跟住咧就睇下佢之後落嚟仲要做嘅事情有冇得到一個好嘅結果。如果冇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藉口去賴啦。啊，都話噶啦，都話我即係俾屋企影響噶啦，都話噶啦，我俾我身體狀況影響噶啦咁樣。即係可能其實冇呢件事嘅喎。我唔知小白有冇遇過啦。讀書嘅時候咧， 我所以成日懷疑小白咧就係嗰啲啊。我最近一定会迟嘅，点解啊？我整亲脚啊嘛，即系嗰啲，系咪咁样先？ 自我设限、啊， 你明唔明好翻噶啦，小华已经。 其实我明明见到你跑山啊，咁 样系 咪？唔好俾我撞到你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彤。 早啊！ 嗱，呢个自我设限咧，我细个就真系咁、即系每逢读书考试，甚至乎默书之前咧、我硬系咧唔知点解，我真系会肚痛噶、咁啊问翻啲系啊。問翻醫生咧，佢就話：其實呢個咧係因為我自己俾我自己嘅一個壓力，咁就好似頭先崔傑圖所講一個樣嘢咧，就係自我設限。因為我一諗到一聽到話默書考試，我就會覺得自己都係唔得啦。於是乎人壓力就令到自己呢啲腸胃就唔好。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去到我差唔多會考啊，或者之後咧就已經開始冇咗啦。咁但相反咧。去到我而家係完全調轉咗，我覺得咧而家咧就係自我唔設限，我反而要學翻點樣去自我設限，因為太多嘢咧，即係讀我嘅人就知道，太多嘢我做到太過唔設限，太過冇乜譜啊，即係啲嘢明明做唔到嘅都會諗啊，其實我係應該做到，會諗好多嘅方法咧，同自己講我做得到嘅。開始有一種咧就同自我設限啱啱相反。就是自我催眠的境界。 喂，但是其实咁、你细个嘅时候呢，你真係因为紧张影响到你条肠㗎嘛。咁所以其实呢都唔係。 即 係佢话嗰个胃唔舒服、或者有啲人真係嘅临考试真係会肚痛呀、咁样。咁你真係有生理反应。咁我都讲得过去啦。但係有时候呢我諗好多人都遇到嘅，就係、呢有啲同学仔临考试之前，哎呀死啦我冇溫书呀、哎呀死啦我寻日唔够分呀、咁样。但係其实呢考到出嚟呢第一咁你会知道冇可能冇温书喎，即系冇温书嘅人唔会识得咁样答题目噶嘛，系咪先？咁你就会之后就唔相信呢啲同学仔啦。咁啊初咧，你可能会以为佢系咪想我轻敌啊？即系你冇温书唔紧要啦，我都冇温书咁样。咁但系其实人哋又唔会因为你冇温书而影响到噶嘛。咁不过佢就系呢一个自我设限啦，即系讲咗我冇温书噶。咁啊到真系考试失手嘅时候咧，就。自己可能覺得是一個藉口咯，咁、原來咧心理學嚟講咧，中意有呢個自我設限嘅人咧，普遍就係自尊情感係比較低，非常之在意人哋點睇佢，咁所以佢先要攞一啲藉口，先就同人哋講咗，譬如我尋晚瞓得唔好啊，我有感冒嘅症狀啊，咁樣啦，咁啊令到咧，到個結果出嚟，佢好怕俾人批評嘅時候咧，都有一個擋箭牌啊，咁其實如果喺職場或者譬如喺學校遇到呢啲朋友仔系咁样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咧？系唔理佢啊？定系有冇方法可以帮到佢咧？ 哦，如果先讲咗两样先啊。第一样咧就系你正话讲嗰个咧，系一个心理上啦。 系 咁，当然咧，用讲嗰个人可能就好似正话崔杰同话斋，喂，我都系揾如果衰咗，俾自己一个挡箭牌。 系啊， 调翻转头，正话你都讲咗啦，有啲人会专登咁样讲， 系 制造一个令到对家唔好用功。嘅假象， 輕敵，同埋咧，如果第三就係、如果到頭來佢出嚟個效果好好嘅，等你覺得哇，你真係天才啊！竟然唔温書都考到咁嘅成績，咁樣就更加叻啦！咁樣有一個咁嘅感覺。 變咗呢啲係心理戰術啊嘛，即係譬如我阿小白啊，其實咧下個禮拜我哋要做嘅新環節咧。我都冇乜点諗过啊，我真係冇乜点諗过呢咁样。其实我日晚晚喺屋企呢就即係眠乾睡濕諗好多嘢。但係我就咁样讲，希望呃阿小白。等阿小白呢中国都唔諗啦。 我唔使咁勤力啦。 唔使咁勤力啦。於是佢就放松咗，到时大家有啲嘢新嘅拱出嚟嘅时候咪即刻立见高低囉。变咗我就利用咗呢一样嘢呢。 去製造咗一個對我自己有著數嘅空間。 嗱，咁呢啲人心地唔好啦，係咪先？ 但我成日都用嘅呢招， 係咪？ 所以咪成日覺得嘅中哥係咪冇諗到嗰個新環節咧？但我就日日喺度諗啊，點樣可以諗咧？ 唔係喎， 但呢招唔可以常用 嘅。唔係喎，我調翻轉頭，我經常用呢個方向，啊、但我就唔係用呢個方法。 你係點用法？ 調翻轉頭，我就話經常話俾人聽，喂，我諗咗好多日咯，你諗咗未啊？我諗咗好多年嘅咯，你諗咗未啊？ 咁其實你有冇諗過㗎？ 係冇嘅，但係會經常用呢個方法調翻轉頭咧，就令到阿小白覺得啊，唔係、啊，中哥諗咗咁耐啊！我都要加把勁喎、 哦， 就調翻轉頭，其實都係一個心理上嘅一種嘅叫做操控緊對方，等人哋去做多啲嘢或者做少啲嘢。 嗯，係另一個版本， 哦、另一個版本咯。 不過要小心。 咁都係叫做俾少少壓力身邊嘅人，令到大家咧可以將件事做得好。我覺得個方向其實係啱嘅喎。 嚇，所以中哥咪係咁都係對住你咁講。你要做好啲啊，小巴。 做啲啊， 梗係有啦，諗大啦。 唔係，我話咧，點解要小心咧？就係嗱，頭先有提到啦，呢一個所謂心理設限嘅心理戰啦，係一個心理防禦嚟嘅，其實係自我保護嘅機制嚟嘅，即係因為佢好驚人哋覺得佢渣，或者好驚人哋佢做得渣嘅時候批評佢，佢就有一個嘅藉口搬咗出嚟啦。咁再推演咧，佢就話要小心嘅係乜咧？可能呢一類嘅朋友仔，除咗自尊情感比較低之外咧，係容易會卸責嘅。因为佢嗰个藉口可能系假噶嘛，即系你话头先阿小白话诶细个真系唔舒服啦，肚痛啦咁样，咁你真系肚痛啊嘛，咁都情有可原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佢唔系嘅，系作出嚟嘅。譬如话我寻晚瞓得唔好，或者我真系我失恋啊咁样，其实佢冇嘅咁样，不嬲都冇嘅，不嬲冇拍拖， 冇恋过，何来失咧咁样？ 系啦，佢不嬲冇拍拖嘅咁样。咁呢一啲咧就可能形成咗佢中意推卸责任嘅性格啦，即系每一样做每一样嘢之前，佢都揾咗个藉口。口先，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就攞呢个藉口搬出嚟，就等自己咧唔好陷入一个即系俾人闹啊、俾人话嘅情况咁样。咁所以呢一类人都要即系注意翻啲啊。 嗱，阿小白，你咁你又中意即系而家就调转咗啊？即系你不断去催眠自己要做多啲，做多啲啊。 系啊。 咁对你嘅生理上有冇影响先？ 你条肠有冇舒服翻？ 系啦，有冇话肚又继续又继续肚痛咁样？ 你知唔知我自从咁样谂之后咧，我条肠已经完全直晒。冇再肚痛，而家要我肚痛都难，即系同以前细个完全相反。所以我就话到咧，即系自从可能唔知系咪会考嗰排咧，就即系谷得犀利得滞，跟住就发觉喂，原来真系不如呢个现实喺度啦，你就面对咗佢啦。你成日谂住自己读唔到唔读咁样都冇意思，咁你完咗件事，发觉个人咧系比之前成日挂住揾藉口啊各样嘢咧。系嚟得舒服好多，即系起码你见到前方咧，你个人会越嚟越开心，跟住你有啲嘢又会越嚟越想做，咁啊变到咧你样样嘢都开始想做啦，就好似我咁啦。 嗱，既然系咁啊，小白，你冇事噶啦，屋企嘅家务做晒佢啦，今日落街买埋送翻嚟啊， 冇问题啊，买埋俾大家都份啦。 好啊， 好，拜拜， 唔该晒，拜拜。 回顾冇分大事还是小事，都可以重新细味。晨光第一线，2020年压轴呈现， 在我们身边被遗忘的生活事回顾。 2020年的教育大事回顾啦，我想对于不少家长来讲，真是一个字就可以总结晒噶啦，知唔系？唉，年头开始，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持续了，无论是家长、学童、老师都是一样，抱着一个等了又等的心态，哈，到底几时才可以翻学呢？疫情的初期，个个就担心有机会会在学校大规模爆发，所以还记得一月份的时候，教协和教协联会就促请教育局要求全港的学校全面停课。说时迟那时快，教育局一月底就正式宣布中小学和幼稚园停课了，就连当时放紧 sem break 嘅大学啊，都决定要延迟复课。大家当时都抱住同一个心态，谂住啊个疫情应该好快完噶啦啩。不过最估唔到嘅就系疫情来势汹汹。2020年嘅上学日，天一半，地一半，翻学咧就翻一半，停一半。其实去到早两个月新学期开始嘅时候，就算系有得翻学嘅，班房可以容纳嘅人数都系以前嘅一半。我甚至听过有啲本身收生比较多系内地生嘅学校或者系学系咧，班上面嘅学生咧都系得翻一半。 有一半就可能只是可以隔住个屏幕上堂啦。啊，不过留意返啊，学费、杂费、书簿费、校车费呢啲呢全部都系冇得交一半㗎。除非你退学啦。讲返转头啊，其实我諗无论系家长、学生定系老师，去到2020年12月29号嘅今日，都应该无奈地习惯咗我哋呢一个疫情底下嘅新常态。不过我相信无论任何一个人，2021年嘅希望都一定系打破呢一个抗疫嘅常态，过返以前开开心心返学嘅正常生活。 呢、这、一个题目咧，留翻俾阿林慧你自己讲晒佢。 苏劳可以， 你可以自己讲晒。 我都系必须要长叹一口气，唉咁。 因为我琴日佢 send 咗俾我听啊嘛呢段，咁我听一次嘅时候咧，我最感受到咧就系嗰话系嗰一声。 系啊，真系好真心嘅，仲 做咩咁唏嘘咧？ 其实 喺呢个变动里 边，你知唔知咧？嗱，以往咧啲家长一见面咧、第一句梗系问下，哇！依家边度学兴趣班好啊？依家啲咩热门嘅学校啊？梗系讲呢啲噶嘛？你知唔知依家我每一次见到系有仔女嘅家长咧，第一句同我讲咩？林慧，你退咗学未啊？吓，系啊，真系啊！即系尤其是系我呢、这个女女嗰个年纪，幼稚园嗰啲家长咧。真係有一個退學潮，到到咧都因為唔知道個疫情咧係會搞幾耐 先。嗱，我有個問題，有個即刻有個問號啊！嗱，四歲啊嘛， 係啊， 當佢總之幼稚園期間，如果咁樣退學，當然個好處就係慳咗學費啦。係，咁但係個唔好處係，如果佢即係疫情過咗之後，佢要再翻翻去呢一個教育嘅體制裏邊，佢咪要由退學嗰一個年級再讀過？ 我相信有好多家长呢就係諗住，因为而家呢幼稚园学嘅嘢呢都比较简单啲啦。咁一来呢，因为如果出现退学潮嘅话呢，就来年唔担心搵唔到一个学位去升班嘅。因为其实佢哋要学嘅嘢都未必係好难嘅咋嘛。即係而家讲緊旧年啦，旧年我都识得有好几个朋友係真係退学嘅。特别係嗰啲预备班呢就最多㗎啦。因为 预备班啫嗰啲唔係 啦。但係 K1 呢，因为其实好多嘅学校咧都唔会话开始教啲话好深嘅概念啊，可能都系翻去游下颜色啊，搣下纸仔啊，做下劳作啊，玩下游戏咧，就真系好多人退学，甚至乎我自己识得我女啲同学咧，有啲都系退咗学，就系喺屋企自己教，或者咧谂住嗱，因为讲紧旧年即系上一个学期啊，就系九月之前啦，咁。真係啲人就會諗啦，來年可能個疫情，如果就算去到九月份，即係2020九月啦，講緊幾個月前，咁我咪揾翻其他學校再去報過咯，或者我當插班咁樣咯。因為其實個個都係咁諗嘅時候咧，就好多學位就會剩 出 嚟啊嘛。咁而啲學校咧。都可能反而即係見到可能今年嘅情況係咁啦，咁都 OK 嘅，即係呢啲時候再收返啲插班生都係可以嘅、即係有好多學校都會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因為你都要營運㗎嘛，如果你收得太少人嘅話，咁所以呢喺好多家長嘅角度咧，就覺得寧願慳咗啲錢啦，因為嗱講真啦，頭先講過就係、是、你呢啲全部乜費物費冇得交一半噶嘛，你一係就唔讀嘅啫。咁所以真係好多人咧，為咗慳每個月可能真係有幾千蚊嘅學費，或者真係自己生活係好困難啦，因為今年都可能個失業嘅情況比較嚴重啲、就真係因為經濟困難咧，就要痛下呢個決定就走去退學嘅。 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即係涼薄啲講句，咁家長就可能因為失業，咁就多咗時間喺屋企，就可以自己教啲小朋友啦。 係啊， 咁就不如小朋友係啦、小朋友退咗學，咁就即係唯有係咁樣可以慳返啲使費咁樣。 係啦係啦，因為講緊幼稚園學費都其實都唔係嘢少㗎嘛，好多都譬如可能講緊幾千蚊咁樣。咁可能好多家長，尤其是係如果失業㗎啦，我都識得有個朋友係今年，因為佢自己咁啱線兩個都係從事啲酒店同埋旅遊業嘅，咁就真係兩公婆都失業，咁就變相咧屋企嘅負擔重咗啦，就要即刻 cut 咗個工人姐姐啦，嗰、個人工啦，咁就媽媽負責做家務，就爹哋喺屋企負責教埋個小朋友啦，再 cut 埋個學費，咁就好似。感觉上冇咁惨咯，嗰个状况，即系嗰个开支会少咗啊，因为 咁如果除咗系呢一样嘢之外咧，譬如今个、即系今年咧2020年咧个新常态，另一样系咪就系叫做在家学习咧？ 系啦，绝对系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新常态咧，对于家长啦、学生甚至乎系学校咧，更加系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挑战嚟噶。因为我记得咧初期咧，我哋啲家长咧就即系都几彷徨啦。啊，点算啊？尤其是如果我哋啲双职家长，即系譬如如果我或者我先。 先生都是要全日翻工的、 嗯、 而且工时都几长喎、啊、咁屋企就算话有工人姐姐或者有老人家看住啫，但老人家系唔识教佢做嗰啲功课或者唔识开嗰啲上网嘅软件㗎嘛、嗯、因为当其时大家都系新啦、啊、咁学校亦都系啦，即系諗下到底要点样去调节呢，因为今年嘅疫情讲緊其实都几反复嘅，一路都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开学呢，咁譬如中期嘅时候呢，譬如有啲中学啊小学开始可以复到课㗎嘛，咁我哋就最迟嗰批啦，因为我女女系幼稚园啦、 嗯、 通常停呢最先停复课呢最后复嘅，系啦，咁所以我諗对于我哋呢一批家长呢嗰、那个感觉会再大啲嘅，咁亦都对于啲学校其实我觉得其实今年呢、香港嘅学校的应变算是很快很叻的，因为我都感受到其实啲先生都几难的，我有试过即是有些做老师的朋友呢都跟我讲话家长会觉得啊学校应该呢是即时可以应变到啦，咁但是你去想回现实的时候，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学过这些软件的、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试过要一个人去隔住个屏幕准备这么多网上的教材啦。 嗯嗯， 或者如果有时啲应变措施呢可能係星期五发布嘅，咁你下个星期一呢学校就已经要通知晒所有人呢就要停课啦，仲要即刻可以呢追返个进度喎、哦、即係唔会话有一个礼拜冇堂上嘅，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剪好啲片先，你冇呢个交接期㗎喎、哦 嗯、 你可能係要即刻已经准备好晒啲教学短片啦，或者已经整好晒嗰啲所谓嘅网上视像平台啦，又要开个账户，又要设个嗰啲咩 ID， 即係嗰啲账号保证你哋每一班人呢唔会上错课室嘅，唔会上错堂嘅咁。咁、 嗯、 其实当中呢都真係有好多呢啲好复杂嘅处理要去做嘅。甚至乎係剪开片嘅人就话识啫，即係点样将佢教大细声啊成、嗯。但係作为一个老师嚟讲，你突然间叫佢拍条片喎、哦、要有嗰、那个即係前置啦，点样能够引入到个内容呢，点、 嗯嗯、 样能够将喺课室入面嘅互动搬咗落条片度，而唔係黑板式咁淨係将啲课本去读出嚟呢，咁其实呢啲全部都係需要时间去熟习嘅。 相信校方亦唔会有即係额外嘅津贴，譬如话请人去做啊，又或者係津贴下啲老师去做。应该 我知道有啲学校係有嘅，有啲私校係真係多咗个叫 technical 嘅团队啊。 哦，咁差好远喎。 所谓嘅 technical 团队就係本身另外一啲职位嘅，可能电脑科老师。 都係老师嚟嘅。即可能本身个阿 Sir 系中意 I T 嘅咁， 系啦，或者即系你知啦，学校都会总会有一两个工程部人员咁样噶嘛，咁、 嗯、 但系就变相嗰几个人咧，或者甚至乎啲教学助理啦，我有听过、嗯、就系都要孭埋呢个担子咯。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啲人未必识噶嘛，你教开电脑啫，唔等于你识用而家啲软件，唔等于你识剪片噶嘛。系、 嗯、 啊，咁所以个负担都几重。今年感觉上咧。大家的步伐是行得很快的，即是教育方面，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由零开始啦，无论是家长的适应啦，学校的应变啦，我想最适应得快的呢就是学生啦。 是是这个是的，之前我们都好像讲笑那样 讲、 那些小朋友最初要上那些 Zoom 堂的时候呢、就说很不惯。但是上慣了 Zoom 堂之後，要他們翻學又好不慣。 係啊， 咁呢個就是他們的常態了，就變咗係。 係啦， 咁啊，總之係 諗咗好多點子啦，好似之前嗰啲咁樣話，諗到拍條片啊咁樣啦，擺喺個屏幕前邊。其實咧上一次咪有報道講話擺張相喺度嘅，後屘咧我有見過，因為我有個朋友係教中學嘅，佢有個學生咧呢一招我真係我都估佢唔到，佢真係拍咗條片喎、啊，佢受到鐘哥你上次嘅建議嘅啟發啦，咁 真係啊！ 嗱，佢呢個咧係整蠱個老師，因為咧佢嗰個就唔係真係扮佢唔係話扮上堂嘅，而係咧同個老師開個玩笑，因為我個朋友咁啱先嗰日生日啦，咁佢哋咧就夾埋真係喺個 Zoom 度拍咗條片去整蠱個老師，俾個驚喜佢嘅。咁、 哦、 但係其實咧喺呢啲咁嘅屏幕嘅科技裏面咧，真係多咗好多嘅變通啦，即係無論係學生嘅創意啦，或者真係啲教育工作者要去諗好多點子去吸引啲學生咧，其實都好唔容易嘅。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喺呢个时候，即系听完林慧嘅分析啦，即系无论喺学校，即系呢个教育回顾啦，什么岗位嘅朋友仔咧，都应该俾个 like 自己，即系我觉得都应该欣赏翻自己喺过去呢一年咧，大家即系其实学识咗好多嘢，进步咗好多，无论系学生本身啦，即系适应咗喺在家学习啦，老师啦，学校嘅团队啦，其实所有人咧都已经进步咗，进咗一大步添。 嗯， 系啊， 我反而就谂将来咧，会唔会真系横掂都系大家咁熟咯，不如以后 真係冇翻學啦，可能慣咗嗰種模式添。 哦，嗱呢、這個課堂咧就唔知道，但係咧我都有聽聞咧，因為今年咧嗰啲面試咧、都係比較多咗轉視像嘛，話、可能出年咧都會繼續係視像面試咯。 咁、大家預備一下啦嚇。 係啦。 好，唔該曬林慧，室外氣温而家19度，相對濕度79%。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9日是一年的第36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两日。1993年12月29号，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一项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条约。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高峰会上，共196个国家签署。主要有三个目标，包括保育生物多样性、永续利用其组合分子和公平分享资源所带来的好处。这份条约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件，通过订立一套国际性战略，使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署定下每年5月22日为生物多样性国际日。12月29号出生的朋友属于领导者的角色，拥有其他人不懂得欣赏的幽默感，因为焦点集中在认真的处事能力上。无论在家庭、社交或者工作上，都会尽力做到最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带领地球继续发展？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订立条约，希望世界可以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实质做的事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香港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在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和山脉道，考古学家发现新的考古遗迹，一条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陆上通道逐步浮现眼前，有人叫它做铁器之路。到底这条古老通道怎样改善冶铁技术，为日后各国带来繁华盛世呢？历史二三事之铁器之路，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点零六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先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先啦。二零二零年啊，最后一个嘅交易唔系日啊吓，系交易周，市场咧保持乐观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星期日啊齐创收市嘅新高啦，道指收报咧30403点啊，升咗20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32点，纳斯达克指数啊升94点啊。咁啊，事实上咧，美股牛气冲天啊吓，投资者咧不惜借孖展咧压住喺股市上面啊。咁啊，不过嗱，讲开呢啲孖展嘅嘢咧，正所谓你睇好啊，固然之有斩获啦，但系如果你睇错个股市咧，有机会损失惨重嘅。所以咧，投资者都真系要啊，好好咁样咧衡量风险啊。特别系嚟到咧年尾嘅时候咧，个别股份都会相对波动嘅。所以咧，散股民啊，记得咧食定云浪丸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心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佛系音乐师药师寺宽邦，每日除咗诵经继续和尚修行之外，投入音乐，然后用心去到感动世人，亦都系帮助大家嘅好方法。人称音乐和尚药师寺宽邦，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Kokoro》心。他曾经讲过，主张音乐活动亦都是修行之一，所以投入诵经享受音乐。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药师寺宽邦》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九点零九分，系钟哥，我哋电话旁边有李医生。 系啊，当然啦，早晨啦， 早晨，李医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呢排咧就個個都喺度講緊啲疫苗，疫苗嚇， 係 十九疫苗。但我係想提一樣嘢啫，譬如懷孕嘅婦女好唔好打咧？嗱，懷孕有如果惹到新冠病毒咧，咁就好危險嚇，即係嗰個危險性相當高。但譬如你真係懷孕，你應唔應該打咧？咁樣嗱，喺英國、美國咧嗰啲研究。暫時因為咧係嗰個資料啊個試驗咧喺孕婦咧就冇乜，咁所以咧就冇人敢講話啊，你打啦唔怕嘅冇嘅。譬如喺英國咧，就係、譬如你係懷孕嘅咧，就未有一個准許，未有話應該打嘅，你可以打冇啊嚇，而係冇。咁如果你係第一時你準備懷孕啦。咁啊，但系你啊就去打新冠病毒疫苗咧，打完一针，然后仲要打第二针啦。咁打完第二针之后，嗰、那个劝告系起码两个月后你先至好怀孕。 嗯， 系就系咁样解啦，即系唔好咁急。咁就但系虽然啊，嗰、那个 mRNA 嗰啲咁样嘅疫苗咧，理论上系唔会影响。但是因为是数字研究数字不够呢，所以都是小心一点就不要打住。咁如果你是所谓母乳喂哺呢，咁亦都是叫你不如等等先啦，不要打住啦。就是这样。咁如果你是有要吃啲譬如你个心脏有事要吃緊啲 warfarin 啊嗰啲令到血型不要凝固嗰啲药呢，咁你一打針打落肌肉度咧，又有可能嗰度腫得好犀利，咁所以咧，亦都係唔好打針住嘅。咁呢啲係唔好打針住嗰啲。咁但係記住，而唔係話你出傑同一打完針，我乜都唔使理，口罩又唔使戴啊，諸如此類，唔係。你繼續要做翻你應該做嘅嘢，個人衛生啊、社交距離啊、戴口罩啊、洗手啊咁樣，呢啲係一樣照做嘅。所以記得 我哋係如果有疫苗你打咗嘅話，都係向住我哋控制呢個病毒嘅一步，唔係話全部。 系，即系多一重保障，就唔系有个防护罩系啦。 千祈唔好以为打咗之后咧，就即系金刚不坏之身就唔系嘅。 系啊，你估梁荣忠咧吓，金刚不坏之身系佢啫。 唔系，我都要做嘅，即系我都要戴口罩，都要揾疫苗啊，医生。 嗱，金刚不坏之身咧，我哋又讲啦，系讲就再提一提啲胆固醇问题。原来咧，2014至2015咧。香港亦都有做過一個研究，幾大下嘅。咁由15至84歲嘅睇一睇，你啲膽固醇血液入面咧高唔高嘅？咁膽固醇咧，我哋除咗食嘅嚇呢嚿肥豬肉好正，我原係好正，我咁食入去咧，身體亦都會自己製造膽固醇。因為我哋係需要膽固醇嘅。好啦，咁啊發覺到咧，原來喺15至84歲香港嚟講咧。一半人咧个胆固醇系超标噶，咁啊超标个标准梗系好低啦吓，即系5.2啊嗰啲咁样啦。一半咧系高咗啲嘅，咁啊年纪越大咧，越嚟越多胆固醇高咯。最高嘅年纪咧系55至64歲呢段时期啊吓，咁啊晨光冇呢啲咁嘅人啦，唔使惊。咁啊第一次我哋话啊，唔该你。食嘢小心啲啊，做運動啊咁樣，但係咧有陣時喺香港人嚟講，呢兩樣都好難嘅，係嘛？食嘢你點樣啫？啊，譬如你去食嘢啲肥膩嘢，洗一洗佢冇乜用嘅呢啲。好啊，咁啊好多時候我哋話要食藥，好多人係驚食藥，我都講過好多次。如果你食咗藥之後，譬如膽固醇高要食藥，咁你食完之後一個月要驗一驗，睇下有冇用啊？有冇影响肝酵素啊、肌肉酵素啊咁样？冇事啊，继续食啦。即系胆固醇过高咧，只可能控制，冇话医好，唔会话冇咗胆固醇，因为我哋身体自己都会制造胆固醇。好啦，但系咧，而家发觉咧，如果你发觉高嘅话，特别系低密度胆固醇高嘅话咧，应该尽早对付。早啲食药。減低呢個膽固醇，咁樣咧，你以後呢個心臟病啊、心血管嘅病嘅機會咧就少啲啦。咁我哋通常用嗰類咧係 statin 啊、他汀啊嗰啲嗰類嘅藥物。咁但係而家發覺，咦？如果你食咗效果唔好啊，又或者較為高啊，點樣咧？咁而家咧亦都好多研究咧做出咧。亦都有啲醫生咧就贊成你係高嘅話，唔該係兩隻藥一齊用，statin 同埋呢個另外一種嘅藥咧，係盡快減低嗰個膽固醇嘅程度噶。 嗱，醫生，我有少少係想問啊，咁如果我真係發現咗嗰個膽固醇超標啊， 係 咪除咗食藥之外冇其他方法可以處理到？ 或者有啲食物會唔會幫到手咧？係 啊，食少啲咪幫到手啦。 即只可以靠藥物啊？ 係啦，嗱，冇乜，其實冇乜特別大用，其他啲真係你要係所謂我哋生活調節啦、食嘢方面啊、運動方面啊咁樣有需要食藥。咁兩隻藥，咁佢係第一。它是減低或者阻止那個腸胃吸收膽固醇第一第二呢就減低身體製造那麼多膽固醇 是兩個功用的所以一隻不夠呢可能要吃個兩隻兩隻是很多問題的因為很坦白講很多人不是很喜歡吃藥那一藥、有很多吃要吃成世是吧那不用這個观念要改的、因为有得救就好过冇得救是吧早医就好过迟医。 但是你医生如果真的食药之后去到一个、可以控制或者平稳的水平之后、我自己又真的乖了食嘢又好自制啦又做运动啦咁样咁可不可以停一停呢 咳药得唔得呢 是啦。 这个不用医生讲的个病人自己会咳的。自己嘅嗱，两件嘢，第一时食药都系有阵时几麻烦啦。咁啊，第二时咧要谂经济嘅，药系钱嚟嘅。 呢个最大 嘅，呢个 好现实啊！尤其而家新冠情况之下咧，哇，真系要保住条命，要有得食先得噶吓。我食都唔够啦，咁啊，点样买咁多药咧？ 係嘛？呢個係好大問題，尤其你睇翻糖尿病，糖尿病好多新藥，個個都話自己好好啊！嗱，我呢只你打呢只針啦，咁樣減低心臟病機會。但係你一睇，哇！乜原來咁貴嘅？咁即係個價錢會令人卻步嘅。呢個冇辦法，因為一個新研發嘅嘢就梗會係有問題㗎啦，梗係要有成本啊，藥廠要搵返錢啊，研發嘅 R&D 嗰啲錢啊，呢啲呢啲係無可奈何嘅。咁總言之啦，我哋第一次都個小心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呢就胃酸倒流啦。好似好多人都有嘅、尤其一隻譬如夜晚食得飽啊，一瞓低咁啊，咁多胃气，然后好似啲酸酸性啊，咁啊走上去个胸口嗰度啊，有啲会痛啊，咁样。 系因为揦得滞系嘛？ 揦得滞呢个嗱，喺呢、這个外国北美洲咧，18%-28%嘅人咧系有呢啲胃酸倒流。 咁都好多喎、 啊。亚洲咧就少啲咁多，大概咧就系7%+度、但系咧似乎越嚟越多啦。 系，但系点样为之？胃酸倒流，佢系间唔时一次啊，定抑或是啊？唔系啊，佢其实一个月都起码几次就叫做纳入咗呢个数字啦。咁， 梗系嗱，呢个数字一定唔系啊间中好耐好耐先一次，梗系好频密嘅。咁但系我哋点解咁关注呢个胃酸倒流咧？第一，你系唔舒服啊；第二咧，譬如你嗰个食道系咁俾啲胃酸乸咧，你另外呢、這个。生 cancer 嘅機會又高咗㗎，咁所以我哋盡量希望係呢個減低。咁啊，胃酸倒流呢就因為我哋胃嗰度呢好多胃液係好酸性嘅。咁通常呢喺個食道同個胃中間呢有啲圓形嘅肌肉，我哋叫做括約肌。我哋譬如喺 BB 仔呢就容易嘔㗎喎。因为呢个食道同胃之间啲括约肌未生得好，即系好似一个啲一个袋一索就索紧佢，但系小朋友咧又系好松嘅，咁好多时一食饱奶咧，一喊咧就乜嘢都呕晒出嚟，咁呢样嘢咧去到成年咧就冇乜事啊，因为嗰、那个括约肌生得好咗，但系一去到咁上下年纪咧。佢又會鬆翻啦，咁變咗啲胃酸咧可以走咗上嚟。咁究竟你有幾辛苦咧？就睇下你啲胃酸走到幾高啦。越喺個食道越上咧，你就越辛苦。好啦，咁我哋可以做乜嘢咧？第一，就先同控制膽固醇一樣咧。有陣時你夜晚食嘢就唔好咁夜食啦，早啲食啦嚇。然後咧，如果你發覺瞓低有唔舒服咧。你呢就要整高个床头斜斜地，咁希望呢就搞掂佢。第三呢就跟住呢又係食药啦，係减低胃酸嘅药。咁但係个问题呢，如果你嗰个喺呢个食道下端嗰、那个括约肌嗰度係好松晒呢，你食药呢未必帮到嘅。咁就亦都好严重嘅呢要做手术。咁手术好多种啦。咁但係其中一種呢其實都一段日子㗎喇。咁我發覺呢咦有幾得意㗎喎。點解呢嗱我哋要啲圓形嘅肌肉去索緊嗰個食道㗎。如果你用磁石得唔得呢原來有一種呢叫做 magnetic 嘅、magnetic sphincter augmentation, 即係 MSA。咁就係點樣呢佢呢就係、是、有一譬如一個圓形好似一個一條佛珠鏈咁樣下咁一粒粒嗰啲呢出面呢就係、是、钛金屬 titanium, 入面呢就有磁力磁珠喺入面嘅即係話大家一拼埋呢佢會黐實咁樣嘅。 咁點樣抹返開呀 佢嗱你想減肥咩係乜嗱佢就唔係咁實佢有得教嘅、教到嗰、那個究竟大家互相嘅距離幾多啊點樣呢然後呢就梗係做啲用呢個內窺鏡咁啦咁擺喺個食道喺嗰、那個括約肌個位置就啱啱就圍住佢好似一條鏈咁樣圍住食道。好啦如果你係一食嘢嗰陣時候呢佢就松㗎喎、就唔緊要你食到嘅。唔係梁榮忠想食個豬手都冇得食到。係 囉。 咁俾佢照過到。過到之後呢跟住呢佢呢就係、 磁力问题啊，索紧佢啦。 哦， 啊，真系好好神奇嘅呢啲嘢，即系可松就可紧。佢，因为有磁力珠咧，就呢啲咁样嘅一个个环咁样啦吓，呢条链咁样咧就锁实嗰度。希望減低嗰、那個胃酸倒流嘅情況嘅， 就唔會影響佢進食嘅份量。 係啦，唔會影響份量嚇。咁啊，有好多研究嘅，2018年啊，咁有成百幾個病人啦，原來已經係做完手術6至12年咧，發覺74%咧係冇咗嗰個胃酸倒流嗰啲病徵嘅。 咦，一個幾好嘅數字喎、都。 係啊，呢個幾好嘅數字咧。咁但係個問題又要有啲專家識做啊，亦都要嗰個病者係真係好唔舒服，肯接受呢個挑戰。 係 啊，因為擺個一條珠鏈咁樣啊。 始終係啲外來物放喺身體裏邊啊。 係啊，呢個係會有一個擔心嘅。咁但係咧，似乎到而家咧。都是有可行之处，咁即系话，如果你有胃酸倒流咧，唔好话由佢啦，咁样食药食药唔得就唔理，因为咧如果食药唔系一定得嘅，嗰阵时咧你就要可能要做啲手术去要帮助佢，当然唔系净系呢个手术啦，有好多不同嘅手术可以帮助呢个胃酸倒流噶，咁你哋系食嘢都可以食得安心啲咁得。 好，唔该晒李医生，好，拜拜。 24分啊，听阿 Sophie 邓丽欣嘅《着地》，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80%。 晨光追踪31， 9:25追踪31，有 Kasa 罗启新 ，Kasa 早晨啦、 啊，早晨， 喂，早晨啊，欧，早晨啊 ，Kitty， 今日有咩睇？追踪31。 嗱，今日咧咁喺呢一个8:00咧就有10:31啦。咁10:31咧，今日咧就会有一个现场直播啊，就系 Facebook 直播嘅。咁Facebook Live 完之后咧，就会晚上咧就会播翻俾大家睇啦。咁究竟咧会讲咩咧？就会揾咗咧两位朋友啊，系李仪同埋卢思达，咁一齐咧倾偈啊。咁倾偈咧就系。2020年，你香港人过得点样呢？你喺呢一年做咗啲乜嘢？做唔到啲乜嘢呢？有冇后悔、失落呢？年长嘅同年轻嘅考量有啲咩分别呢？而2021年又会系点呢？点咁样？话呢啲咧，真系倾落咧，即系。大家都會唔同嘅、有啲咧就係可能係消極啊、悲觀啊，有啲咧係幻發咧，繼續發光發熱啦咁樣。今日咧，大家可以睇完呢個 Facebook Live 之後咧，又睇下呢個精華嘅片段喺呢一個晚上8:00嘅10:31裏邊播出啦。係啦，咁另外咧就會講下日常8:30啦。日常8:30咧。 咁其中就會講下一對咧，叫做 Andy is typing。 系 啊，咁就有资深嘅音乐创人啦，周博贤啦，同埋四个新晋人乐队 Andy is typing 咧，就联系埋一齐啊。咁啊，乐队成员咧就喺周博贤嘅指导之下咧，咁佢获得啲咩新嘅经验同体会咧？周博啊，点样可以发掘佢哋嘅音乐潜力出嚟咧？咁今晚咧就可以喺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嗰度咧就睇睇啦。咁另外日常八点半咧，三十一奖知识咧。即系越演越旺啊！ 系 加长啊，而家即系会系啊，一路咁会继续做落去啊，暂时 系、哦、即系本身系谂住做一阵就算噶系嘛，送晒礼物就完啦咁、哦、样。 本来系啊，即系本来咧谂住做大约一个月到嘅啫，但系而家咧原来发觉喂咁多嘅 受欢迎 赛者咧。對呢一個電視，即係港台電視台嘅節目咁熟悉嘅，咁我見到咧，即係我都認識嗰啲咧負責出題目嘅朋友咧，佢哋都頭痕㗎。係 再諗啲刁轉啲， 因為已經諗到好撩楞㗎啦。我有幾次撳過去睇，哇，咁都答得到，唔係話果然係忠心嘅粉絲先答得到喎、啊。 因為咧，你有陣時咧，譬如佢話成個節目係講一件事情嘅咧，你未必咁容易揾到一啲問嘅問題出嚟噶嘛？譬如你話係同歷史有關嘅，又或者係嗰人去過邊度，見到邊個，咁你嗰啲咧就容易啲做問題啊，係咪？所以啲老師連出卷都好難㗎。係 啊， 咁今晚咧九點半咧同你講咩咧？講條鐵啊， 邊條鐵啊？ 係啊， 我識唔識㗎嗰條鐵？ 呢条铁咧，你唔识噶？历史二三事啊，嗱，丝绸之路你听过啊？ 系， 有冇听过铁器之路啊？ 哦，咁啊，真系唔识喎呢条铁， 真 系唔识啊！ 原来呢个横跨呢个欧亚大陆咧，咁咧就有一条铁器之路。其实咩叫铁器之路咧？就话嗰一条路上边，咁啊一定咧可能系几啲人经商啊，咁先会做咗条路出嚟嘅咧。就有好多嘅古迹咧，里边咧发现咧。哦，嗰啲人咧用咗好多唔同嘅鐵器啊，咁、 哦、 啊從佢哋用鐵器嗰個程度咧，就會推敲到咧佢哋嗰個社會結構啊嘅複雜程度，即係譬如佢淨係識整個鍋嘅啫，咁啊即係煮飯啦，係咪？但係原來佢係識得咧整武器嘅喎、 哦， 咁啊唔同曬啦，因為原來鐵器呢樣嘢咧。嘅發現咧係改變咗歷史嘅，因為譬如好簡單啦，有兩個部落喺度打仗，你又仲係用條繩啊扎住嚿石喺個木上面做斧頭嘅，點知嗰陣識得用呢個鐵嘅斧頭，佢哋贏曬啦咁樣，所以呢樣嘢都改變咗咧成個歷史。咁大家咧今晚啊九點半可以睇下歷史二三事嘅呢鐵器之路啦。咁、去到咧呢一個晚上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咧，就有後門一入。心事我成日都以为一入后门嘅，吓， 我以为系豪门添啊， 豪门定后门啊？ 后门啊， 哦、 后着个后， 哦， 后门咧，劲过豪门噶，起码有翻啲官位啊嘛， 系、 哦。 究竟呢啲人咧入咗呢个后门之后，点样心事海咧？今晚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晒，吉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联合医院出现感染群组，医管局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不满管理层卸责，试图指责前线医护人员冇按指引佩戴装备，强调前线医护一直都按指引办事。而餵食和口部護理過去都無需穿戴面罩和護目鏡。盧海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有聯網個別醫院或部門中層過去都有違規情況，甚至以行政措施阻留前線員工使用防護物資，因為他們會統計裝備數量。他又質疑加強感染控制措施仍然有不少漏洞，例如醫護人員如果要扶抱病人幫他們洗澡，是否都需要穿戴防护装备？这些都有需要厘清。他又认为要求员工每两星期接受定期检测是扰民，认为检测应该以自愿性质进行。内地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5宗属本土感染，分别来自北京和辽宁。内地累计确诊87,003宗，死亡人数维持在4634人。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国防部人员拖延权力交接工作，并警告将令美国面临安全风险。拜登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听取交接小组的简报之后指出，他们的团队面对国防部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障碍，无法获得所需的重大安全资讯，认为这样是不负责任。拜登表示，他的团队需要清楚了解美军在世界各地的部署，防止被竞争对手利用作制造混乱。他说，很多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遭受了巨大破坏，很多人员的能力和士气被挖空，不少政策推进程是受阻。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大选之后没几久被特朗普撤职，任命支持者米勒代理职务，被外界质疑企图在总统任期最后阶段制造混乱。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大比数推翻总统特朗普否决$7,400 亿的国防授权法，法案将送交参议院投票。众议院以322-87票通过法案，109名共和党籍议员倒戈。法案将送交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若果同样以2/3多数票通过，就能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亦是两院首次在特朗普任内推翻他的否决。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的内容，包括没有取消给予互联网企业可以不因为平台内容被起诉的条文。特朗普亦都形容法案通过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8点，升213点，成交金额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4点，跌2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4.5，升15.5；阿里巴巴218.8，升8.8。美团268.8，升8.8；小米集团32.45，升3；名源运47.9，升9；友邦保险94.95，跌5仙；国浩集团98.45，中国移动44.7，系跌8；汇森家居新上市报1.73，中海油7.39，系跌0.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3.7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4，人民币6.53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5点，升371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11美元，卖出1,87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重复多次啊，就系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开始系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较早前黄泥涌道上去坚拿道天桥，跟住桥面灯位嘅快线咧坏车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黄泥涌道上去坚拿道天桥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养和医院对出，就系黄泥涌道上去坚拿道天桥桥面灯位嘅快线咧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养和医院啦。隧道方面啊，红隧咧港岛入口头先就讲咗有交通意外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展，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较早前受坏车影响，咁啊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就系、是、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去大埔啦，近住骏景园呢一段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过亮红桥面啦，系桥底方向深水湾啊，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看來 BB 今天过得很充实噃， 你怎看得出啊？ 你看 BB 趴在这里睡的，就知道今天是攰到趴在这里。 哇， BB 趴在这里睡会有窒息的风险的。想知更多记得留意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的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们一起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Alex 啊，2020咧，你做过啲咩啊？ 乜有事做过咩 ？Alex， 咁2020嘅娱乐圈又有咩发生过啊？ 乜又有事发生过咩？ 咁2020有边个艺人结婚啊？ 又有边个艺人生 B 啊？ 喂喂，两只嘢就系挂住问问问，我边度记得啫？冇记性噶嘛？你两个同我做完个总结啊，再同我讲啦。 冇问题。 留意12月31日，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微电香港，李志刚、超 B、阿土同你一次过总结2020娱乐大事回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眼睛是灵魂之窗，人能够透过眼神同其他人交流。聪明的狗狗虽然不会讲嘢，但是一样能够透过眼神同人沟通。狗狗的思维相当于6个月至到2岁大的小朋友，甚至更大。科学家发现，狗狗能够靠眼神来到同人交流，他们能够从人类的眼神和眼皮接触的次数来到思考和分析人所讲的说话，并且从中不断学习。除了眼神，狗狗还能够透过语气和音调来到判断主人在赞他定抑或是闹他。所以训练狗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表扬和鼓励的语气，声线要温柔和热情，这样狗仔就能够做得更加好了。 喜欢动物的你们不妨听多样东西唐下身吧。 神光莫的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早上，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李太喺度，早晨李太， 系 早晨啊，你哋好，咁多位各位主持人，早晨吓， 早晨， 祝你哋圣诞快乐，祝你哋新年快乐，日日都快乐。 哎，多谢你嘅补足圣诞快乐，同埋嚟紧就真系新年快乐噶吓。嗱，咁啊，李太你都打咗电话上嚟，我除咗又补咗你圣诞快乐，同埋即系都祝福定你新年快乐之外咧，你又有啲乜嘢嘅点唱啊？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讲出嚟先。 哎，有啊，我心里面想讲好耐嘅，因为我妹妹咧系12月29号生日。 哎，今日正日嚟嘅。 是啊，咁我想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就好老土嘅合家平安啦，咁样啦吓。 我话俾你听啊，李太，呢个世界系咁嘅，越老土嘅嘢咧，啊，点解佢老土都唔消失咧？因为佢啱啊嘛，系咪？ 系啊，咁我希望佢即系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因为而家个疫情影响咧，基本上咧，我都希望咧，即系所有人咧，尽量都要身体健康啊嚟对抗。 啱啊， 系啊，同埋我好多谢你俾呢个机会，因为我个妹妹咧年年生日咧，我都系忘记咗嘅，咁样呢几廿年都系忘记咗嘅，因为佢喺12月29号生日啊嘛，同埋咧，我想补祝我个女婿喺12月19号生日快乐，同埋希望佢哋咧就开开心心啦吓，咁样咯吓，工作顺利啦吓， 系啊，女婿叫咩名啊？都讲下佢个名啊嘛。 我女婿叫阿邦啊， 系， 我女叫敏敏啊， 系，咁啊都祝福佢哋开心心，新年快乐，新年进步啊，好唔好啊？ 系啊，我都祝你哋各位都身体健康啊，系啊，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倾电话。 仲有个机会可以俾你点只歌嘅，你想我哋播咩歌咧？ 我都好多谢我父母咯吓，佢哋在天之灵咧就应该咧感到好开心啊，因为我哋个个都好乖吓。咁样咯吓，咁就希望佢哋就放心咯吓，咁样吓。我想点父母恩，陈百强唱嘅。 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食出孝道，唯独。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开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该食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呢排食多咗外卖，发现自己嘅雪柜多咗好多白饭，因为每次啲白饭都食唔晒，当然会抌咗佢啦。咁多冷饭，最好嘅处理方法当然就系炒咗佢啦。所以今日嘅吹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一个快靓正嘅炒饭食谱，虾酱小龙虾蛋炒饭。唔知道你系咪同我一样都中意虾酱嘅味道呢？ 炒饭啱唔啱咧？ 啊，唔得闲炒饭啊嘛，正所谓。 喂，但系咧，好多人呢一排我见到话，新同飲食啊，唔食淀粉質啊，咁样。咁但系我又真系觉得，剩翻咁多饭喺度咧，唔食又嘥咗佢。咁啊，间唔时一次啦，就整咗呢个虾膏炒饭。咁虾膏你 O 唔 OK 咧 ？OK 啊，所有嘢都 OK 啊，浑然天成啊。 咦，我钟哥又话 OK 喎。咦，咁我下次真系炒完之后自己新同嘅时候请你食。 哦，咁样好啊，同埋你可以下次去大澳嘅时候咧，再买多一两盎嗰啲虾酱咯，俾我哋食食咁样啊！ 我自己都好中意食虾酱， 我都好中意。 系呢啲浓味嘅嘢， 腐乳同埋虾酱系小弟嘅最爱嚟。 哇！你题外话就虽然今日讲炒饭啦，但我好中意呢个虾酱嘅餸咧，就系蒸鸡虾酱蒸鸡，跟住下面咧摄晒啲豆泡喺度咧，系好吸汁嘅。 蒸鸡咧，我都惊啊，食到鸡骨。 咬崩自己啊！无肉鸡翼得唔得？ 就系谂到五花腩， 五花腩 要食咧就食五花腩，或者食猪颈肉， 猪颈肉都得。 虾酱蒸猪颈肉，下边摄豆泡同埋芽菜， 系 捞三碗饭。 哇、哦，正啊！呢、這个真系，我上次就用咗 无骨鸡 翼，系 你嗰个都 OK 嘅。 這個、呢个咧，点解跟今次系虾酱加呢个小龙虾肉咧？因为好多时咧，雪柜有几样嘢咧， 但我唔得小龙虾 肉咯，净 我啲朋友咧讲话小龙虾咧，其实系食。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听过啊，咁我呢一个咧就系喺超级市场大型超级市场买嘅，咁佢就唔系内地嘅小龙虾嚟嘅，咁就 系 好似系澳洲嘅澳洲嘅小龙虾肉，即系好似你出去饮嗰啲龙虾汤咧，里面咪有啲虾肉嘅，咁当然有啲系真系大只龙虾啦，咁但 系 好多都系小龙虾肉细细粒咁样噶嘛。 眼相看，原来澳洲都有小龙虾， 小龙虾肉系啦，咁嗰啲小龙虾同另外即系大家都系叫小龙虾，但系都有好多品种噶嘛。 啱啱啱。 咁我咧就本身系谂住带子炒嘅啫，即系屋企一系就虾肉，一系就带子啊嘛。咁我喺嗰个超级市场就见到，咦，原来有呢啲急冻嘅小龙虾肉一包卖嘅。咁我就觉得，平时其实要嚟炒下饭啊，或者整下沙律啊，咁样都 OK 啊。咁我就买咗包翻去啦，都系好似80多元啦，咁都有好几十粒噶啦，即系手指。公咁大粒都有幾十粒噶啦，咁我覺得都可以用幾次咯。 係， 咁我就擺咗落呢個蝦醬炒飯嗰度。 喂 ，Kitty 其實有另一個可以提議你，再可以慳皮啲添。 係， 咁如果你去西貢碼頭有時會放下狗仔啦，即係小豬啦，咁啊，即係有時都會超下咁樣啦。 會啊會啊。 咁佢咧西貢碼頭旁邊咪有嗰啲水產檔或者海味檔嘅。 係啊係啊，喺個船仔嗰度。 係啦，你可以咧買少少蝦皮。其实咧，你可攞虾酱咧炒炒完个炒饭之后咧，跟住你渗一浸咧虾皮落去咧，其实已经咧有你本身嗰个咸香度啦，跟住咧仲有少少脆卜卜嘅感觉咯，咁就再懒人料理啲，但系都系可以令件事咧浑然天成嘅。 哇，正、啊！不过好多人咧就话，炒饭到底点炒嘅？系咪要落好多油噶？咁啊，当然我炒嘅时候咧，我自己食我就冇咁讲究啦。咁之后咧，因为我要翻嚟讲嘅时候咧，我都上网揾啦，咁真系咧。各家有各家嘅講法。 你用咩鍋炒啊？ 我都係屋企鍋啫，就唔係 生 鐵 鍋。 我就屋企冇生鐵鍋。咁係啦，有啲就話你大排檔嗰啲紅紅火用生鐵鍋，咁係咁兜啊啱 啦。應該未必拋到鍋嘅。 咁但係喺屋企就冇啦。 你攞咩煎 pan 咯？可能係。 大啲嘅鍋咯，係啊，即係平時炒餸嗰啲鍋。 你要唔要生鐵鍋啊？ 唔使啦，我冇位擺。我 OK 嘅，炒到呢個程度已經 OK 嘅啦。因為咧有兩個説法嘅，有人就話一定要用大火炒，有人咧就話唔可以用大火炒。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我冇用到大火炒嘅，因為大火咧好快就好似會乾同埋燶咁樣。咁但係又唔係話勁細火咯，即係中細火。我自己就覺得係炒得個飯香得嚟咧，佢又冇即係會個濕氣又走咗咁樣咯。 嗱，關於炒飯咧，我就有個故事分享嘅，不過咧。摆条尾巴，等我哋下年2021年嘅时候咧，记得提我讲翻呢个炒饭嘅故事俾大家听。 白元浩有乜嘢说话想同2020年讲啊？ 我想讲2020年系艰难嘅一年，因为除咗感受到经济环境恶劣之外，自己都因为咧意外入医院，而家都未好翻。所以我想讲，2020年虽然辛苦，不过咧我学识咗爱惜身边嘅每一个人。 同2020讲再见，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朝早8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是小白是吗？ 是啊。 白月浩有什么提议啊？有咩提供 啊？讲到煮嘢食咧，就梗系有阿崔腾厨房啦。我哋呢啲有阵时懒起上嚟咧，特别系而家有限聚令啦，咁啊要出去食咧就好难嘅。咁啊，但系咧，坊间实在太多咧，五花八门唔同形式嘅一啲嘅外卖。咁啊，以前咧有几样嘢咧系好难揾到外卖嘅。第一，即系特别系日本餐咧，拉面其实好难做到外卖，因为拉面咧系要热食噶嘛，因为你个汤同埋你嗰个面咧浸得耐嘅话咧，其实影响咗成碗面嘅质感，可能啲面会胀晒啊，个汤会变咗糊仔啊，咁咧就唔得嘅。所以其实以前咧， 你讲紧以前啊嘛， 系啦，而家就可以咧就系做外卖啦。 因为我都食过系啊，外卖拉面。 是啊，以前是做不到的，咁而家反而真係因为今次呢一个叫做疫情啦，令到大家諗咗好多唔同方法做到。 但个汤都係冻喎，係咪送到嚟嘅时候已经变咗暖嘅 咯。 係 啊，咁呢啲咁呢个就冇、辦法啦。 咁 你 放个熱石落去啊。 冇料。 即係嗰啲唔係啊，煎面咪係囉，佢有嚿熱石等你滚住个汤嘛。不过都係收返你钱囉。 係啦，搵个人回收返嘛，佢要。 係啊。 系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其中两样咧都几得意嘅外卖，咁啊啱大家咧，嚟紧如果你话餐餐嘅，系啦，随即，咁你又唔想自己煮嘅，咁啊出边限聚令啊嘛，系咪？咁你又出唔到去食嘅？ 唔系，我又唔系就系随即噶啦，白元浩，我基本上日日都唔系好想自己煮，咪即系随即。 唔系啊，你个椰菜咧去咗边啊？ 冇整好耐啦，你咪想试下嗱，下次嗱。阿崔杰同整嗰个咩虾酱 炒饭 炒饭嘅时候，我就撒一个大椰菜，大家一齐分享。 好啊，都可以大家一齐试下中哥椰菜呢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好啦，嗱，咁今日讲呢一个外卖咧，咁其实分咗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佢就系有呢个便当。咁呢个便当入边嘅料咧，其实都唔错嘅。啊，如果中意食福冈料理嘅朋友，更加可以注意。啊，福冈其中一样最出名咧，叫福冈地鸡。即係佢哋嗰啲走地雞啊，咁佢哋有個嚴格嘅規限，又話唔知嗰只雞咧要食咩飼料，喺邊一種喺幾大嘅地方嗰度活動咗幾耐，先至可以叫做嗰只地雞咁樣嘅。咁佢有呢個地雞嘅雞翼啦，又有我記得鐘哥中意食喎，明太子 超中意食，我都中意啊！ 啊，你都係啊，係啊，超中意呢個。 系啦，咁 不如下次整一个明太子料理啊！ 喂，多谢小白， 呢个真系冇问题。明太子料理本身都系我其中一样几打家嘅菜式嚟噶，整俾大家。系啊， 喂，小白啊，题外话，我而家系咧啲大型嘅超级市场日式嗰啲咧，尤其是咁都见到有一啲急冻嘅明太子，佢真系一条条咁样冻晒咁样卖噶。呢啲买到翻嚟可以点整咧？ 嗱，買到翻嚟嘅時候，其實你最好咧就將佢慢慢降温。咁你如果佢係急凍嘅，咁你成條冰啦，咁你咪先放喺雪櫃。 係， 然後咧就再 佢成條脷咁樣 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嗰只其實真係佢哋由魚腸去到做出嚟嘅明太子嘅。咁你慢慢將佢降温嘅時候咧，咁去到你唔需要煮熟佢啦。但係咧，你譬如有日本米，跟住你就可以將佢食飯之前大概一個鐘，你放翻喺個濕温嘅地方，等佢食落口嘅時候就唔會有一種好凍嘅感覺。 嚇，唔使煮㗎。就咁 生食 噶，就咁生食嘅，哦， 明太子就咁生食先至最食到佢嗰陣，有啲人會覺得，喂，嗰陣魚腥味，係成嗰種叫做鮮味，係啦，咁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好啦，講翻嗰個福岡便當先，咁除咗咧就係有呢個明太子，佢有一條，咁幫你切咗幾嚿，咁仲有日本米俾你食之外咧，佢仲有咧就係玉子燒啦，咁玉子燒又用咗另外啲高湯去到煮嘅，有兩嚿嘅腐皮壽司，有一嚿嘅薯仔沙律球。又有嗰啲叫日本嘅家乡式日式薯仔炆猪肉，跟住仲有咧就系一啲日式抹茶甜品嘅果冻两嚿喺度，咁一个饭盒咧其实都几大嘅，大嗰张 A4 纸，咁啊就一格一格分晒咁样，咁你就可能买翻屋企，咁你中意食嘅时候你就可以打开佢嚟食，你中意热少少嘅，咁你就可以微波炉嗰度稍微叮一叮佢，咁又唔好叮得太热，咁你其实就已经食得噶啦。 贵唔贵噶？ 系 咯，呢个咧就大概80-90元我記得好似係，係啦。咁你話個價錢係咪好貴咧？我又覺得又唔係，因為佢好多好多料喎，同埋個廚師都係日本人嚟嘅。咁係啦，咁就喺銅鑼灣上樓啲地方嘅，咁大家自己揾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喂，我慳翻，我就想一班人 一齊喺屋企度打，譬如屋企人咁，我譬如我一家四口咁，我可以即係一家四口喺屋企打邊爐咯咁樣。咁、但係我又想外賣喎，喂外賣又可以打邊爐喎。 外賣打邊爐？ 咦，我有試過喎、 啊。外賣打邊爐，其實 啲湯底啊嗰啲。 係啊。中式都已經好多㗎啦，咁、如果你話我想日式嘅打邊爐都得嘅，咁呢個有一個叫做牛腸鍋，咁啊唔知可能張傑同我聽過，咁啊福岡其中一個幾出名嘅就係牛腸鍋。 我唔小心點咗嗰次去福岡，但係我唔食內臟， 係 啊，跟住淨係食咗啲菜咯。 系啦，牛肠锅咧就好食嘅，咁佢本身咧有三只味道啦，面豉啊、盐味啊、豉油咧可以俾大家嘅。咁佢除咗牛肠之外咧，佢仲有白菜啊、韭菜啊、少少面咁样。咁佢咧就翻到屋企，你就用嗰、那个头先个汤底一樽嘅，佢入起咗一樽750ml，跟住倒落去，自己加热，将啲嘢抌晒落去，芽菜啊、大豆芽抌晒落去，佢预备俾你嗰啲咧，之后你就一煲，卜滚佢。咁你话喂，我会唔会唔够食啊？咁如果你本身谂住，多少少人食嘅，咁可能唔夠嘅。咁我建議大家咧，可以嚟一個港日標準喎， 即係自己去街市買啲牛腸。 係啦，冇錯啦。嗱，你如果自己去街市，你就唔好買牛腸啦，因為佢哋嗰啲牛腸即係日本嚟，你係其實你市面幾難揾嘅。咁你咪買翻呢啲，譬如肥牛啊，或者我幾主張嘅就係急凍生蠔。咁生蠔打落去佢嗰個面豉湯底，喂，真係幾好食喎、啊！仲有你可以用蘿蔔，用嗰個面豉湯炆佢嗰個蘿蔔。其实又好香嘅，咁你再加埋啲西洋菜啊，同埋如果你想再饱肚啲嘅，你可以落啲鱼面，同埋我最近好中意食一样嘢，因为成日都话轻断食噶嘛，你日日断食都唔够，你夜晚都唔敢食太多，你可以试下一啲冇乜卡路里，几个卡路里嘅蒟蒻面。咁蒟蒻面其实而家坊间咧好多地方有得买噶。 呢、个我一般啊，呢一个。 呢个我都食过一碗嗰啲蒟蒻面，我唔得嗰阵味啊。 系啊，咁啊试下鱼面咯， 鱼面就 OK， 系啦，鱼蛋做出嚟嗰啲面，咁你一就浸落去嗰啲叫做蒟蒻汤，唔系嗰啲面 面豉汤， 咁你发觉嗰个鱼同个面豉个撞个味咧，啊又真系几好噶、 哦，呢、个 OK， 咁你就可以系啦，咁啊成煲加埋咧，咁啊好似嗰啲日式嗰啲一品锅咧，哇，咁你话就算嚟紧得佢六七度啊！你都唔使惊啦，系咪先？ 哇，即系要做好准备喎、 啊。不过打边炉都要外卖，又点而？过分嘅，我觉得已经系 好多 系懒人餐， 我就觉得系有点而方便咯。 而家好多嘅外卖打边炉嗰啲咧，我呢个都话要上门攞啊。而家有啲成日送到你屋企噶， 系啊，我自己都有试过啊。唔使喺街市走咁多转啊嘛。 好啦，唔该晒白元浩， 好唔该晒。 喺度讲嘅又讲喎，真系要准备一下随即食啲乜喎。 系啊，同埋因为天气冻啊嘛，咁啊睇下大家要预备食啲咩去保暖啦。嗱，随即同埋元旦嘅市区早上气温咧就降到七至到八度啫，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新界仲会再低两三度啊，非常之干燥，咁啊记得保暖啦。无论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